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234集，早的问题。包拯总觉得刚才方霸离开时候的眼神似乎是做了相当大的决定，不知道会不会制造出什么大的事端来。另外，包拯觉得方霸似乎是恨上展昭了。为什么呢？原本针对庞玉，现在突然针对展昭，无凭无据，方霸哪里来的底气？ 王爷， 赵普知道包拯担心什么，就吩咐人盯紧方霸的一举一动，拍了拍包拯的肩膀，示意他不用担心。时候也不早了，众人这几日舟车劳顿，包拯吩咐先休息，明日再议。展昭去给三个姨和殷侯张罗住的房间了，白玉堂走在后边，似乎有心事儿。 玉堂啊， 白玉堂回头就见天尊笑眯眯看他，白玉堂一见他这笑容，就知道他又有什么花样了。 什么？ 我们也要住开封府啊？我们怎么成日住开封，不回白府啊？ 白玉堂迟疑了一下，似乎需要找个更好的理由解释下。包岩听到了，以为天尊和白玉堂要走，赶紧阻止。 人多热闹嘛，前辈接着住呀，大家有个照应。 对呀对呀，人多好办事啊，人多还安全。 众人回头就见应声的是庞玉。 你怎么来了？ 我爹啊让我暂时住在这开封府里头。 庞玉笑嘻嘻的，庞太师总觉得谁都想害他儿子，思前想后还是开封府最安全。 你嫌疑都解除了还住开封？ 哎呀，别那么见外嘛，好歹也是一起吃过牢饭的。 众人热热闹闹，白玉堂打发走了天尊，让他和殷侯一样早早休息，就独自回到了展昭的院子。在院中的藤椅上坐下，展昭还在忙没回来，院子里只有几只小猫在石桌上舔毛。白玉堂靠在藤椅上，腿架在石头桌子上，望着桌上的小猫发呆。刚才方霸看展昭的神情好像深仇大恨一样，他一口咬定是展昭动的方俊的尸体，一定有什么理由。什么让他那么笃定地迁怒展昭呢？还有之前看到的燕飞和梅普和尚，亲眼所见绝对假不了，特别是燕飞，那不是别人假扮能假扮得出来的。至于面人，被叶子禅那么一说，刀砍在他身上的确是有那么点儿砍在面团上的感觉。想到这里，白玉堂抬手轻轻一晃，刀就出鞘了。将刀拿到眼前，白玉堂一点一点仔细地看过去，最终在刀背的地方找到了一点点痕迹。他的刀是宝刀，削铁如泥，而且不会沾血污，但是黏腻的面粉就不一定了。白玉堂伸手轻轻地摸了摸，皱眉，的确像是有一些薄薄的面粉还干住了。 哇！ 白玉堂听到声音抬头，就见大门口小四子抱着只小胖猫走进来，张大了嘴巴。随后小四子将小猫放到地上，跑过来眯着眼睛看白玉堂。 杀死人了，还以为你要抹脖子呢。 白玉堂回过神来，的确他举着刀在鼻子底下那样子可能是像要抹脖子。小四子爬上椅子，拿出抓在手里的一个布兜子，打开放到桌上，伸手抓了一颗蜜枣看白玉堂，问他吃不吃。白玉堂看了看枣子又大又饱满，伸手接了一个。 萧良呢？ 小梁子练拳去了。 小四子见白玉堂收了刀，就伸手去摸放在桌上的那把银刀的刀鞘，似乎对刀鞘上的图案有兴趣。 你爹呢？ 爹爹去看兵官了，舅舅陪他去的。爹爹说，如果那谁谁的肉是在大理寺的兵官被割掉的，兵官里面有线索的。 白玉堂点了点头，突然对一件事儿很感兴趣。 你怎么就是不怕尸体呢？ 尸体就是死掉的人嘛，人都死掉了，有什么好怕？ 那你怕不怕鬼啊？ 小四子立马从桌上下来，坐到白玉堂腿上，左右看看，点头。 怕的。 妖怪。 怕的。 死人。 小四子撅个嘴，似乎觉得是两种概念。 你不相信死人会起死回生啊？ 白玉堂向来话不多，除了跟展昭之外，也就跟小四子特别能聊到一起去。小四子别看怕生，但是跟开封府众人都是特别亲近的，坐在白玉堂腿上抱着胳膊还挺认真。 当然不可能。 魂魄之类的呢？ 无稽之谈。 什么无稽之谈？是无稽之谈。 哦，不是无稽之谈吗？就像没有鸡的蛋一样离谱。 无稽之谈呢？ 白玉堂靠倒在藤椅上走神，小四子接着吃枣子。 每个人皮肉下的东西都一模一样的，魂魄要放在哪里，没有地方放。 我以前也不信，不过没理由面人都能四处走动，和真人一模一样。 面人不是会裂开的吗？没两天就干掉了，一干就碎了。 对呀，有骨头有关节，行动起来跟真人一样，脸也看不出干裂的迹象，不可能是面人。那为什么身上有面粉呢？ 白玉堂觉得自己钻进了死胡同，卡在了这面人血咒上边，由不得他不信。小四子见白玉堂似乎很纠结，就好奇。 白爸。 啊？ 你干嘛那么纠结啊？ 白玉堂睁开眼睛看他。小四子索性趴在他胸口，拖着腮帮子好奇地歪着头。 白爸又不是官差，为什么比爹爹和展昭还纠结？ 白玉堂愣了愣，盯着小四子发起了呆来。的确呀，他又不是开封府的捕快，也不负责破案，为什么这么纠结？ 再吃个枣子。 小四子又递了个枣给白玉堂，白玉堂拿过来啃，有些心不在焉。小四子似乎有什么事情想问，白玉堂就看他。小四子双眼亮晶晶，凑到白玉堂跟前。 白爸，你是不是喜欢猫猫？ 展昭回到院子的时候，就看到白玉堂靠在藤椅边，一直咳嗽捶胸口，小四子在一旁用力拍他背。 哎呀，白爸把枣核吞下去了。 展昭一惊过来看，白玉堂尴尬地对小四子摆了摆手，表示已经吞下去了，吐不出来了。小四子拿起刚才自己吐掉的枣核看大小，倒是也不大，这些枣子核小，但是枣核那么尖，可能刮伤肠胃。小四子爬下凳子，跑去厨房捣鼓了半天，不知道拿了些什么东西过来递给白玉堂。 喝吧。 白玉堂尴尬地看着那碗草药味甚重的不明物体，犹豫了。 要喝。 白玉堂看了看展昭，展昭点头，白玉堂只好扬起脸将那一碗药喝了。喝下去后，小四子要凑过去听白玉堂的肚子，但他够不到。 听什么？ 听有没有咕噜咕噜的声音。 小四子扬起脸，于是展昭就弯腰耳朵贴着白玉堂的肚子听， 正巧这时包岩和庞玉走了进来，就看到了这诡异的一幕。只见白玉堂站着，小四子扬起脸抱着他腿，展昭搂着他腰，弯腰低着头认真挺他的肚子。包岩眨着眼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庞玉嘴角抽了抽，脑内莫名浮现出最近皇上也喜欢这样听他姐的肚子。这时白玉堂突然一捂嘴，像是要找个地方吐。展昭不解，小四子其实给白玉堂喝的就是催吐的药，一见有效果了，一指不远处墙角的水沟，白玉堂跑过去，终于是将枣核也吐了出来。庞玉摸了摸下巴，这是什么情况？ 他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，把枣核都吞下去了？ 不晓得呀，我就随便问了句。 你问什么了？ 展昭好奇蹲下来看着小四子，顺便也拿了个枣子来啃。小四子就凑到展昭耳边， 我问白白是不是喜欢你。 白玉堂刚刚吐完了，想找口酒来漱漱口，就听到院子里小四子在叫， 妈妈把枣子都吞下去了，快吐出来，要噎死的。 白玉堂叹了口气，摇着头走回桌边，好容易将枣子吐了出来的展昭正喝水呢，两人目光一对，莫名的有些小小的尴尬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